这世界并不完美，你的出现改变我的语言，回忆很咸，泪水却很甜，置换的永恒解开了偏见，我和你不再换日线两边，堂吉诃德跨越新的冒险，是受过伤又痊愈以后才了解永远怎么走，我不管幸福有多远，我不理会蜚语流言，就在今天我和你交换了誓约，换上全新的尘味，我不管昨天多迂回，我不怕幸福有期限，走过一年过，该认真的事又值得蹉跎，在你眼中宇宙太辽阔，连失去都能找得到收获，你最爱想象我们的将来，有个小女孩有个小男孩，世事多变我们却例外，飞越